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与浅巴相关的外围雨带已经影响本港，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财经消息，一节经济行情报道，恒生指数报21,971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30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22点，升1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2跌5.8，商汤3.14系跌2.74。阿里巴巴112.2跌2.3，恒生中国企业77.64冇升跌，美团200.4跌2.4，盈富基金22.38冇升跌，比亚迪股份312.6跌2.4，友邦保险85.15系跌4.5，新东方在线18.76升1.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9.514，瑞士法郎8.222，澳元5.4，加元6.088，新西兰元4.878，欧元8.195。每百日元对港元5.7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542点，跌261点。港金报17,030蚊，系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78美元，卖出1,820.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滘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大埔滘。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洪天路对出。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洪天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最主要车多咧都系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林锦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新塘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水窝对出。另外为了配合庆祝回归活动，以下特别的封路在港岛区湾仔北多处地方，包括是博览道、中环和湾仔绕道去回博览道的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力街、港湾道和分力码头街，铜锣湾的大球场径都是封闭。而在九龙的佐敦汇民道，介乎香港西九龙站和柯士甸港铁站都是需要全线封闭，就是封了一段的汇民道。在新界科学园的科研路、部分的科技大道东和科技大道西都是封闭，受影响的小巴和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而港铁都有特别的交通安排，港铁的会展站今天都是关闭，预计大约明天下午2点重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建生村、泰生楼、马鞍山亚景台四座、荃湾海滨花园、海星阁、沙田骏明峰 D 座、沙田博康村博智楼、沙田显径村显耀楼、

有乌鸦飞过、啊，奇怪啦！ 饮咗好耐嘅蓝的岩茶， 好多乌鸦飞过、啊，点算啊？ 我听日再变身， 再谂再呢、這个再接再厉系咪？ 呢、這个唔屈，再变， 冇错，我鼓励你。 听日咧就公众假期，但我哋都一样会喺空气中同大家见面啦，同、埋一样有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啦， 冇错啊！ 好，而家你挂紧一号戒备信号嘅，咁都系留意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到十一点钟。开始， 唔使咁热，系啊，系啊，有啲风啊， 好热，热到咧。 每件事背后总有好的一面， 系。 我哋系永远都系要睇好嘅一面噶嘛，唔好嘅都已经唔好噶啦，你睇嚟做乜啫？ 你睇唔睇到我好嘅一面啊？ 睇唔到咯。 咁有例外，呢、這个世界有例外。你就难啲，你就难啲啊。所以我哋今日我系列查一首正能量歌曲， 好， 冇错，同大家打打气， 冇错， 正。 早晨，早晨，带嚟呢个歌曲啊，沙啦啦啦。旧嘅英文歌叫 Sha La La， 我哋有 Dream House， 一号街别信号28度几分，相对湿度87%，听紧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如你跟住拍手啊，睇你音乐感触唔触到啊！你听住啦， 阿老师， 唔好惊佢。沙啦啦啦啦味，沙啦啦啦啦 ，just for you。咁样整蛊佢都冇得拍手。 有啊，跟住有啦。 唔好用整蛊。 我哋希望鞭策。 攰啦。 有排有排有排 有排，等等先。买嗰边攞饭盒， 好呀好呀，过关啊过关啊！ 其实咧，我真系讲俾大家听，有时咧，人哋唱歌咧拍子嗰啲咧，我发觉我拍八度都乱。 你千祈唔好啊！ 我真系会扰乱人噶、 啊，因为我听有啲人咧，佢系乱咁唱咧，跟住咧搞到咧，人哋唱原先唱嗰个主唱嘅人都走埋音乐会，系啊，会扰乱人噶。 唔系，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几好气氛嘅，即系你一路听住歌先唱，你一路卜卜卜咁样， 系啊， 即系又玩咁嘅，所以真系 班人跳舞系， 即系我觉得你而家真系好。 点讲超长，我讲唔出我自己嗰个机制都唔准我自己讲。 你讲大话啊嘛，你讲大话啊嘛，所以你咪讲唔出咯。 佢个超系 C H I L L， 而家兴个字啊， 好超系咪？ 好超， 好超，好超，系啦， 咁或者好挫。 你第时又要开红馆，咁所以就即系吓，同你即系磨练下啫。 差唔多啦，因为我嗰时候成日都，我大家一齐同我唱， 冇错啦， 劲啊嘛 ，sha la la la la， 啵啵啵， 系 miss 咗啦，系咪衰咧？哎，真系啊！ 死啦！如果我真系上台咁点咧？嗬， 唔紧要，有我喺度。 我仲咩发型？ 你重金礼聘 发型，你仲关顾个发型？歌都未谂到佢咁发型， 因为佢系偶像歌手嘛，见到你会呕系咪？ 即歌唔重要， 系 发型、 偶像歌 啊、化妆啊， 系啊， 着咩底裤紧要啲？ 冇错 ，OK 好， 佢系叫做 discussing artist， discussing 啊，有 discussing， 厌恶性歌手。厌恶性歌手冇错，第一位全世界第一个发明嘅厌恶性歌手 ，boom boom boom， yo yo， 如果唔识呢个字都几好笑啊！ 第一场系招呼所有做厌恶性行业，夜香火啊、垃圾火啊嗰啲去睇嘅。 喂， 多谢佢哋一路以嚟 系啊， 做厌恶性嘅工作，所以我哋招呼你 几好机密噶， 全部 因为佢嗰啲衫咧，通常嘅荧光色啊，然后后边有个荧光嘅英文字母。 讲笑还讲笑，但我真系尊重嗰啲行业， 因为 真系人哋真系日日对住一啲好似你咁人，对唔住啊，对住一啲唔系几好嘅嘢咧， 其 实 我哋都做紧嘅。 嗯、 你估我冇做啊？我望到自己唔辛苦啊！我每次去厕所嗰时点啊？你有冇谂过我啊？ 咁你咪 你一日真系三个钟，我一日十几廿个 钟。你唔好望，你打烂晒屋企啲镜佢咪得咯？边个叫你屋企全部 真系 晒啲镜啫？ 我话事话真系讲开我一下 打烂太嘥嘢。嗱，你喺个镜度贴周润发张相，或者郭富城张相，总之靓仔相。咁、 哦、 你每日一行埋个镜一照。嗯，今日 系啊，今日似周润发啦， 今日似周润发， 一转过咗，点会变黎明嘅？咁样今日好开心啦，系咪？系咯，开 心 好简单，开心啦。 嗱，你婆一翻嚟，佢煮嘢食都开心，咁系咪同我哋分享 一定要讲，因为其实琴日好开心，因为咧两小口子咧，我哋卒之都有机会，大家可以 碰 埋一齐啦。 我就喂，似乎 系啊，因为我哋已经好耐冇试过大家去买餸煮饭， 一齐买。 我以 为 你话两口子好少碰埋一齐，就讲第二样嘢添。 都系，因为其实。佢真係好忙，咁我哋大家都分別忙，係啦，咁同埋就係好難夾到嗰啲時間，因為就係可能佢夜晚黑忙，咁我夜晚又瞓緊覺，即係嗰種啦。好啦，咁下山一千字唔解釋啦。咁係咪我哋卒之都有時間咁？咁佢又攞咗個假，咁我哋不如一齊去買餸煮飯啦。 哇！ 好啦，去買餸嘅時候好開心喎，咁突然間咧諗起阿鹹強，佢講話佢上個禮拜食松葉蟹啊嘛，係啊，好巴閉啊，係咪？咁我就一睇，哇，松葉蟹三百幾蚊喎， 三百幾蚊 九啊幾蚊一斤， 三百幾蚊一隻。 一隻 哦，你咪抵咯，可能你斤零重，斤零重 係啊， 因為如果一般咧由203去到209一斤度， 係啊，同埋特別咧，哥哥喺側邊度寫住咧，佢就係話咧，呢個就係一個定價，不要議價。 哦，但係同埋係咪生勾勾噶？ 生勾勾， 全部係啊，蟹一定係生 嘅，咬住喺度咯。係啊， 但係我都曾經因為呢一個經濟問題咧，我係買咗啲啱啱分嘅。 嗰、那個係、哦、啊係啊係啊！ 嗰、 啊 那個海鮮婆婆咧， 即係流離狀態， 仲好好人。 流離蟹， 佢逐隻聞下啲蟹臭唔臭？ 哦，因為佢賣俾你， 係啊係啊，因為佢都要 make sure，、 因為一死就即刻臭噶啦。 我就唔係好識聞啦，我只係覺得隻隻都咁腥噶啦，但係佢聞一聞呢只唔得啦，咁樣樣。 係、哎，好好啊。 係啊，佢好人 嘅。係啦、啊、，anyways， 咁我琴日就買咗啲膏蟹啦。咁啊，買完之後嘅話咧，就嗰個海鮮檔嘅嗰個全家人都好好嘅。佢同我講嘅就係話咧，呢一期佢哋有一啲花蟹， 嗯、 就好似頭先啊大佬所講嘅，就係喺流離狀態，即係佢就嚟死啦， 就嚟翻去啦。 冇錯，跟住佢再講，佢就話因為今日咧佢哋就唔開工， 嗯 所以咧就係啲蟹咧都係等咩嘅啫，咁 其實佢哋點處理咧？如果冇人買， 掉咗 要抌嘅咯喎， 要抌啊！ 佢哋自己唔敢食嘅啦嘛， 冇錯 啊！ 咁我諗再加上咧嗰個時間，我哋去得係好嘅，因為係五點零六點鐘，佢都就嚟收檔啦。再加上今日佢唔開檔，佢就不如咁。如果你唔介意嘅，不如咁啦，我有兩隻花蟹，你攞翻去自己整啦。 錢都唔使啊？ 唔收錢。 哇！絕對 唔收錢，又咁講，因為其實每一日嘅基本上我哋都係幫襯佢買嘅， 係啊，都係抌啊！你唔要佢都抌 啊！跟住咧，佢就教咗我，佢就話嗱，咁我就話蟹，我哋已經買咗啦，會唔會太多啊？佢係唔係呢個揾嚟滾湯？ 哇！ 滾湯， 哇！好豪喎！ 見聞其詳，咁跟住後屘佢就講啦，佢話我琴日先至啱啱食完，我教你啦，好簡單，買兩樣嘢啫。 誒，等陣我估下先。 請講。 兩樣啊？ 嗯，兩樣嘢啫。 即係除咗蟹之外， 除咗蟹之外，之後再加多兩樣嘢，冇豆腐。 到你 是很重要的嘢，定系 好重要 的 嘢嚟？ 系咪菜类啊？ 细细粒嗰样嘢系个窍门。 系咪菜类？ 细细粒我估蒜头。 唔系。 姜。 有冇？仲有冇？ 扣两分咯。 我知。 系啊，再扣三分炸你噶咯。 我使惊你。 细粒。 細 粒嗰粒唔好理住，嗰粒嘢嘅話，其實真係一擺咗落去嘅話咧，哇，畫龍點睛。 我估火腿。 好啦，陣間自己引爆。 揀 冇呢啲嘢。好啦，咁我要開開估啦喎。仲公估。 花甲擺花甲。 冇唔使，係菜類嘢嚟嘅，要喺蔬菜部度買嘅，唔係香芹。 葱 不是，沒有，全部都唔使。 唔估啦。 好啦，兩樣嘢好簡單，只需要就係買一條大嘅白蘿蔔。跟住买一啲白色嘅胡椒粒，白色胡椒粒喺杂货铺已经可以买到噶啦。咁如果你可以食得比较辣少少嘅，你咪多啲咯。我谂系十零粒到啦，我琴日试过。咁我嘅辣度嘅就十零粒，咁可能你可以减少或者加多。好啦，跟住咧你就好简单嘅啫，翻到去洗咗嗰个花蟹之后备用，跟住就将你嗰个白萝卜批咗皮佢，跟住咧切片就会好啲，因为佢可以快啲可以出味。咁跟住咧你就大约摆咗两个嗰啲食面嘅又唔系汤碗啊，汤碗可以好大个噶嘛，面碗到咧，我谂两至三碗到啦，咁睇下你就想嗰啲水有几咁鲜甜啦。倒晒落去之后，咁跟住咧就总滚嗰啲白萝卜，见到啲白萝卜透明啦，即系佢开始淋啦，摆埋啲白胡椒粒落去 ，OK， 揼碎佢，摆落去之后咧就再滚佢。一阵滚到咁上下嘅时候嘅话咧，你就可以将嗰啲花蟹再摆埋落去，摆埋落去之后滚几多五分钟 吓， 五分钟啫， 熟噶， 熟噶啦，蟹好易熟噶咋，滚完五分钟之后嘅话，到最后尾呢一粒嘢就出场啦。 咩食噶？噔噔噔 噔噔噔，黄黄地嘅， 江瑶柱 错， 弃权， 懒醒。这个就叫做冰糖。 哇， 落 一粒 细 细粒的冰糖。 真的估计不到啊。 非常你不要摆好大粒的，即眼核这样大一点就已经 OK 的了，你摆下去。那跟着呢就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 捞捞捞捞捞 捞 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 捞捞呢啲係水上人嗰啲小秘密、 小智慧。 係啊， 咁跟住咧就係琴日就係飲到呢個湯，我哇真係好味到舐舐嚟，簡單到爆。我諗啊，二十分鐘都唔使，你就已經可以滾到呢一個就係蟹蘿蔔、白胡椒粒。同埋一粒少少少嘅冰糖，系啊！ 即系如果自己开心，可以摆几啲花甲啊！ 咁我想问咧， 唔好搞咁多嘢啦，好甜啊！ 煲完咧，嗰啲蟹仲可唔可以食啊？ 可 以， 再继续拎出嚟食。 对啊 ，O K， 咁你已经有个汤啦，系啦。咁我又谂紧，我就话如果自己一个人嘅话，你可以买一只啦， 细只啲咯。 系啦，细细只嘅呢个花蟹啦，咁因为佢真系好好食，以及嘅就系可能系摆少少豆腐落去咯，我会觉得嗬，咁你会唔会饱肚啲啊？但我唔知啱唔啱味啊。但系琴日就系咁样， 一定啱。 你估都估唔到三样。样嘢咋，十分钟都唔使啊， 好快， 好好味啊， 系咪咩蟹都得啊？ 我谂应该系花蟹会比较好啲，有分嘅，因为其实你话肉 蟹 咧，系啦，花蟹咧就好多时候你会整冻蟹，同埋佢自己本身嘅嗰个蟹味系比较浓，咁所以我觉得佢揾嚟做呢一样嘅，例如你滚粥啊、滚汤啊，就用花蟹会比较好少少。咁如果你话我琴日嗰只肉蟹嘅话，你就要用嗰啲好浓味嘅嘢，例如姜葱炒蟹啊，你就应该揾整肉蟹啦，因为其实佢系食肉。冇乜嘢太大嘅啲海鮮嘅， 因為 蟹 分幾種啊嘛，通常買咧佢就問你食膏啊定食肉啊咁樣。 佢一定問你嘅，係啊， 有啲 淨 係食膏 嘅 啫，有啲冇膏淨係食肉嘅啫。 係啊， 哇！你搞到我好肚餓啊，係 咪好好食啊？我今日已經想再執。 你有冇飲曬你啲湯？琴晚 我飲曬啊！ 你唔係諗住佢仲有得俾你啊？ 唔係，我諗住下次佢加上塊啫。你摆门口，我自己喺门口食。 不过我琴日有一下，我有想有一样嘢，我想买俾你，就系一只食蟹嘅豉油。 咦？ 咁有研究啊？食蟹有另外一种豉油， 好 细支 嘅啫。 唔系日本嘅，但我唔系好记得系边。细细个，跟住今日佢话你如果系嗰，你可以试下买。佢就系话佢就系有少少嘅酱油，同埋再加上醋。所以你食落去， 佢 整咗嘅，好細緻 嘅 啫。 哦， 係啦， 正 就唔係海鮮鋪啊嚇，即係我哋買咗蟹嘛，所以我哋就去啲雜貨鋪嗰度啊，即係去哨下睇有啲咩嘢。 哇，好好睇嘅啲汁醬，幾廿萬支， 好多汁 系啊，同埋旧式嗰啲执仗咧，嗰张招纸咧系有啲图画画嘅，好靓嘅。 冇错，咁、又有好多嗰啲即系可能系我哋喺香港嗰度食嗰啲出名嘅鱼蛋粉啊，佢哋就会出咗有一盎嘅就 系 专点鱼蛋嘅辣椒酱，哇，好食得不得了啊！讲硬 仗啊， 系啊，得闲真系要周围哨下。 其实我觉得煮嘢食咧，真系一个大大世界，即系你里边发掘好多嘢，每一个 combination 都有由自己再发掘，或者有啲好似你啲吓师傅教落啊咁样。 我觉得最叻嘅系街市， 系啊，佢哋真系 无穷之位啊， 少少嘢咋， 日日食，年年食，月月食，佢梗系要哇整啲新嘢，哇呢、這个唔觉意可能跌咗粒冰糖落去，哇掂。 咁、我谂佢唔系，佢又唔系咁样无意发现嘅，佢唔系好似你咁样。 唔怪跌粒冰糖， 你嚟到呢个世界一个无意嘅发现。 阿爸唔怪意跌咗粒嘢落唔知边处，就出咗阿马小强。 真系， 大家都系，我哋个都系啊。 我查呢件事先， 唔通系有意啊？ 不过肯定唔系跌冰糖咯。如果唔系，你唔会咁咁啦。跌一粒盐啊，所以咸咸地。 冇错， 冰糖系甜噶 嘛。我都觉得 佢系跌咗一扎甜， 系 啊，跌咗一扎盐， 一扎盐。 撒咗一扎盐，你翻去问下你阿妈。 好啊，呢样 又俾阿妈闹。 你呢个蟹汤我真系好想试，我觉得好清甜。 我真系从来都冇谂过呢几样嘢。 我谂下咧，如果你譬如话你真系有两只蟹咧，就多少少水啊，然后咧，哇呢个汤一流， 唔好多少少水啦，啱啱好够饮咧，你反寻味就为止。 但 我想饮 好多，但系淡唔好咯。 系啊，大家不妨试下。 你有少啲俾我饮多啲。 好，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浅巴。天文台话，随住浅巴继续靠近广东西部沿岸，预料本地风势会在今晚逐渐增强，到时会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浅巴会在今日日间与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本港风力不会显著增强，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下午6点之前维持。七一回归25周年前夕举行庆祝大会和新政府就职礼的湾仔会展中心一带加强保安。会展半岛自昨日起有封路的措施，一带的天桥今朝有身穿战术背心的便衣和军装警员驻守，警方又截查驶往君悦酒店的车辆。会展中心各个出入口和停车场有8至10名警员站岗，港湾道和博览道一带就架设了铁马和大型水马。港铁表示，为配合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活动安排，东铁线会展站由今日清晨开始关闭，直至明日下午2点重开。会展站关闭期间，东铁线维持列车服务，即是以金钟站为终点站，而列车将不停会展站。需要过海或者往返港岛和新界目的地的乘客可考虑在如常服务的湾仔站乘搭港岛线往金钟站转乘其他线，相关车站会有额外职员协助乘客，港铁呼吁乘客预早计划行程。澳门昨日新增88宗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个案，今轮疫情累计阳性个案增加至572宗，新增個案之中49宗是屬於社區發現，39宗屬於管控之中發現。截至今朝8點，當局透過流行病學調查，共跟進10108人。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命名為淺巴。在上午10點，淺巴集結在香港以南大約740公里，即是北緯15.7度、東經115.1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 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浅巴会在今日日间与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本港风力不会显著增强，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下午6点之前维持。随着浅巴继续靠近广东西部沿岸，预料本地风势会在今晚逐渐增强，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3号强风信号。与浅巴相关的外围雨带已经影响本港，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53点，是升56点，总成交金额44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387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2点，升1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2跌4.8，商汤3.31跌2.57，阿里巴巴112.9跌1.6，恒生中国企业78.04升4毫，新东方在线19.42升2.24，美团201.4跌1.4，盈富基金22.46升8仙，比亚迪股份315.8升8毫。友邦保險85.55跌5仙，吉利汽車17.94升4.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36.55，瑞士法郎0.954，加元1.288，人民幣6.697，英磅對美元1.214，歐元對美元1.046，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6,561点，跌243点。港金报17,030元，系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92美元，卖出1,82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影响到挤塞噶。咁先讲港岛区啦，维园道去翻东区走廊方向喺上桥位慢线有坏车，龙尾喺湾仔交汇处啊。维园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跟住上桥位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湾仔交汇处。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观塘码头。观塘绕道去旺角啦，近住丽业街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观塘码头。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就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喺新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洲仔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马料水码头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洲仔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唐人新村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唐人新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最主要挤塞都是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刚才讲了排到康庄道桥面，由于理工湾位有意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着新塘一带呢就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剧周末影院共分。 今个星期登场人物是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从六十年代开始，利用杂交技术提高水稻产量，对中国及世界粮食的生产贡献非凡。1968年一场雷雨，将袁隆平艰辛培育出来的秧苗一夜尽毁。痛心的袁隆平可以怎样走出难关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共分，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转型， 准备好赚我哋第一桶金未？ 我的目标不是搵钱，而是将香港的文化和精神输出全世界。 张国潮注入本地制造首饰，勇于尝试中港融合，让本港制造令更多人认识。 黄智轩、江欣燕、黎燕珊、海俊杰、洪座星主演，天后容祖儿客串演出。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去消费券水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翻嚟我哋节目啦！雷暴警告日嘅时候，晏昼1点即系延长咗噶啦吓，咁啊1号戒备信号吓，咁啊28度嘅气温，今日多云啦，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未来数天都系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嘅。 冇错啦，咁啊去到呢一个嘅1点嘅话，大家要小心啲啦，记住咯，提一提大家咧，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度留言嘅，咁就因为一阵间咧，我哋逢礼拜四就会有爱好系列。 冇错，今日就系一首正能量带来希望啲歌曲。其实呢我今天呢看到一个呢我都会叮一声的，就是说呢有时候呢譬如我们工作比较忙碌啦，或者听的朋友都是啦，没什么时间，又或者有时候呢推动力做运动呢是少一点的。但他说呢有些、平时你做开的又或者很简单的东西呢可以代替运动，但最好就是运动啦。 就是做家务那些、 家务是其中之一啦。我就想想你婆那天告诉我星期日在家做什么东西，是不是做 园 艺？是 的，是 的。他说呢园艺都是一种运动来的，包括但佢強調咧，會有一啲咧叫挖，譬如挖泥啦，會有啲掹嘢咧，譬如掹雜草啦， 可以鍛鍊到你肌肉啊嘛。 係啊，因為呢啲咧都係需要用力嘅咁樣樣。咁啊，如果你唔係好想做一啲大氧運動咧，咁你平時咧做一啲叫肌力訓練，肌肉個肌嚇。咁例如咧喺一啲嘅肌肉上面擺一啲重量啦嚇，跟住咧或者用咧拉嗰啲彈嗰啲帶啦，又或者咧可以咧做一個叫做單槓啊，即係掹嗰啲咧，又或者咧叫做 腹 地引體上升，諸如此類，即係唔需要工具添。叫咩啊？引体即系趴地下嗰个叫做乜嘢 啊？哦，那个叫做push up。 push up 系啊系啊咁咯。 嗱、其实咧，我觉得年纪越嚟越大咧，你系更加需要一啲咁样嘅就负重嘅训练嘅。 系啊， 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就话都唔系啊，因为年纪大嘅话，所以咧就我跑又跑唔喐啦，行又行唔喐啦，唔系啊，但系负重嘅训练系好紧要，因为咧你要增肌，你嘅肌肉要多，你个人先至冇咁容易跌。同埋其实琴日咧都要好开心，因为咧我哋就有位中医师。 係啦，就話阿徐 Sir 啦，都竟然提醒咗我一樣嘢嘅。我以為我自己每一日有做呢個瑜伽，已經有足夠嘅運動，點不知你記唔記得琴日同我講乜？ 叮，佢話你要做一啲。太阳燃烧的运动 是 啊，原来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他说不需要做到喘气，但是起码要有些微汗，以及就是你的心你要感觉到它有啵啵啵啵啵啵这样 即是 work 紧， 是啦，才能够将你的气带到上去运行到去应该好的五脏六腑的地方才有用，是啦，因为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即是年纪开始大啦，又或者我们这个的工种啦，成日都讲嘢啊，他说原来呢 都废气的， 冇錯，即係其實係會令到廢氣就係你啫，係點解答咗你話？ 你嗰啲唔 係 廢氣，你啲廢話， 係廢話再加廢氣， 廢氣話 冇錯。咁跟住我， 好笑， 你睇下佢嘅眼神，你睇下佢嘅眼神充滿仇恨。 我諗住點樣話俾人吹水， 佢嘅眼神， 我又俾人砸咗嘴。 我從旁觀察，我真係覺得好笑。佢即刻隻眼咧有啲 係啊，我望住佢啊， 飛劍射 出，我就係睇你點樣樣繼續。 我真的不怕你啊！ 廢氣 係啊！佢提醒大家，佢就話其實好多時候咧，你會發覺就係我做依排咁樣啦，見攰啦，又或者個人成日都好似覺得唔係好精神啦，好可能嘅就係咧個氣血方面唔係咁好。咁跟住佢就係話，如果係嘅咧，喺呢一方面咧就要做一啲功夫啦，就係做頭先我所講嘅嗰啲咁樣叫少少帶氧嘅運動，唔好以為或者做瑜伽呢一啲太過靜態啦。佢話係唔得嘅，你要提氣啊，你人要提氣。咁我就話如果好天嘅話，當然咧就要曬太陽。 係啊，曬太陽好緊要。 同埋佢都教咗少少嘢，我哋可唔可以講都分享下咯？好嘛？ 分享下都冇所謂。 佢就係話，如果你可以嘅話咧，就買少少嗰啲叫做靈芝。跟住我哋兩個都話：哇，好貴啊！靈芝。佢話唔係，其實如果你話喺藥材鋪嗰度買嗰啲嘅生嗰啲靈芝嘅話，實際上唔係好貴嘅啫。買少少，每一日咧就切幾片一紮仔嘅啫，擺落去，跟住揾大嘅熱水泡佢，每日就係咁飲，係咁飲，係咁飲嘅話，可以咧就係提氣，令到你個人咧會比較精神翻少少嘅。但係當然因應住你自己唔同嘅體質啊， 冇錯， 係啊，最好就要俾個醫師把把 自信啊，你自己。 其實有時咧，我哋諗得運動呢樣嘢太荒謬，覺得我哋喺度買大波鞋啊，又預個時間，真係唔使。我嗰日咧突然間叮一聲，又有啲時候係眼光望住我， 流血啦你， 又攞咩大波鞋， 又俾人插中。 你話波鞋唔得嘅。是要滑大波鞋， 咁你只脚系大啊嘛？ 系啊，你个 你好似就揞我嘢咁。 我都冇讲人名，我连望都冇望佢。我讲嘅时候系啦，我嗰日咧就因为我洗衣机系摆天台噶，咁嗰日咧就我横掂要等嗰啲衫啊，因为睇佢，哎呀咁耐噶，仲有15分钟，咁坐喺度等，我就于是咧喺个，我就围绕住嗰，我未讲完啊，我既然要等，于是我就用嗰个时间做运动啊，即系沿住嗰个天台嚟跑跑跑跑跑跑，即系我同自己讲，直至佢啪一声完咧，我都唔可以停落嚟咁樣，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其實你某啲做嘢嘅空間咧，你可以抽啲時間嚟做到運動， 係啊，同埋你唔使俾自己一個界限咯，係 嘛？我都覺得係，係啊， 因為我都記得我睇過有一個少少嘅訪問，咁就講緊嗰陣時候阿梁朝偉，佢咪有做一代宗師嘅， 係啊， 跟住佢咪練咗有一段時間嘅詠春嘅，我真係講咗另外一個字添，係啦，明。咁跟住佢就喺度話，咁佢就佢即係啲記者就問佢話：你每一日嘅話，你要練幾耐啊？佢就係話。時間已經不重要了，你去到一個狀態的就是我今天我一路在做做做做到我自己累我就停咯，又或者我今天我覺得我自己不在狀態，我不想做我就不練咯，其實他就說如果有很多時候一個人你去練一樣東西的時候，你太有那種我要達到什麼的目的，我一定要跑30分鐘或者我一定要做20分鐘， 很有壓力的， 他說這樣呢不是好好地去享受你和身體做緊運動嘅時候嘅嗰種接觸啊，佢就話其實你係應該因應住你喺當時嗰個感覺，你中意停就停，你中意繼續做就做。我覺得佢講得好， 我都同意啊， 幾同意。咁你幾耐？ 唔係我而家都係不在狀態，因為 係啊，佢一路都 一世一世都 佢咪唔做咯， 成世都冇在狀態。 嗱，你唔好咁講，我仲係不在狀態啫，我冇話唔做。 咁你幾時做過類似運動嘅嘢？ 感覺嚟我就做噶啦。 你啲感覺幾時？ 係咪好蟬啊？ 做一下嘅啫，夠啦。 幾時做一下 A 啊？ 我点接佢啊？你问佢啦。 A 一下就冇噶啦， 系啊，一下就冇啦。 系啊，首歌系。 我要都要忍住。 咁你明知炮水唔得啦，成碌咬啊要。 系啊，即系运动呢样嘢，我觉得系好得意，但你一定要做噶，系啊，唔可以懒。 冇错，做个健康快活人啊。好，廿八度几分啊？相对湿度86%。今日我哋系一个歌曲，系叫做《正能量的》。11点啊开始，同埋今日有个新环节吓，12点后风骚嘉玲被擒。 No other love is known, and now I thank you, girl. Thank you, girl. Thank you, girl. Thank you, girl. The kindest way you've touched my heart is more than I can say. The beauty that you've shown to me takes my breath away. A picture perfect painting.That's what our love is, and yes, I need you so, need you so, and now I know. I found a masterpiece in you, a work of art is true, and I treasure you. Masterpiece 听的是风骚快活人。网上情，彼此努力维系才能有美满婚姻。有个日本作家龟井胜一郎说，结婚是青春的过失。一对夫妻如果认为结婚是恋爱的坟墓，那即是两个都玩完了。可以找到一个完全适合自己的对象，其实告诉你个几率近乎是零。因为好的婚姻，好的对象是逐渐形成，慢慢创造。关于婚姻有一堂要上堂的，个老师是教这些婚姻的问题。他走入教室，将一沓的图表挂在这里，揭开第一页写着，婚姻的成功取决于两点，一找个好人，二自己做一个好人。 跟住有个女仔企身话：老师啊，如果做唔到呢两条咁点啊？教授揭开个图嘅第二张写住：咁啊，就两点变四点噶啦。边四点啊？一，容忍帮助；第二，使容忍变成一种习惯；三，在习惯中养成傻瓜嘅特性；四，做一个傻瓜，同埋永远做一个傻瓜。跟住啲学生就话啦：，哇，老师，呢四条好难做、啊，又要扮傻瓜，又要将容忍变成习惯，我谂我做唔到啦。呢、这个老师继续就话啦：，你做唔到呢四点啊？咁我再揭开第三张卦图咯。嗱，而家四点变十六点噶啦，十六点包括不同时发脾气，即系佢发脾气嘅时候，你就唔好发脾气咯。第二，除非有紧急事，否则唔好大声尖叫。第三，当争执嘅时候，俾佢赢啦。第四，当天的争执当天化解，唔好留第日。第五，争吵之后，如果你真的要翻娘家或者男人走出街，唔好超过八个钟，够钟就好翻啦。第六，批评嘅时候，你讲嘅说话要出于爱，唔系侮辱。第七，随时准备认错。第八，听到啲唔好嘅关于对方嘅谣言，你当玩笑算啦。第九，每个月俾佢一晚自由嘅时间。第十，每晚瞓觉就要忘记今日嘅嗌交嘅嘢，唔好带住嗰啲怒气上床。第十一，佢放工或者夜晚翻屋企嘅时候，尽量同佢打声招呼啦。十二，当佢唔想你打扰嘅时候，你就唔好去骚扰佢啦。十三，如果有人打电话入嚟，俾佢去接下啦。如果你下下抢住电话去听咧，佢会觉得你应该有蛊惑噶。第十四，口袋里边有几多钱，随时大家都要知道。第十五，坚持消灭冇钱嘅日子，因为穷困夫妻日子难过吓。十六，俾你父母嘅钱一定要比对方父母嘅钱少。讲完之后，有啲人就话仲难啦。教授话如果做唔到呢十六条，咁我再揭开下面有256条，大家要遵守嘅。一揭开写满密密麻麻嘅字，教授跟住就话：不过婚姻到咗呢一地步，已经好危险。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呢样又可嗌交，嗰样又会唔开心。如果每一样嘢要咁计较，写200几个规条，写咗你都唔会做啦。一系自己做个好人，一系揾个好人。婚姻嘅学问数之不尽。今日我哋嘅新嘅环节喺12点后，就叫做风骚家庭嘅秘笈。爸爸妈妈有时为教仔女而嗌交，咁又应该点算？翻嚟听下家庭治疗师点样同我哋讲。 不信日落亦可这样美，不信日落亦可飘逸香。原来是你靠向我手臂无意义，不错梦内尽管都是你，不错梦内尽管这样稀奇，仍然难信你眼里的爱情意味。爱原来是我未想过你会这么好，你天生这样美，竟爱着我难以负荷。爱人原来是我赠给我暖暖爱火，暖得心也在醉，情似落霞在飞。幸运，爱你爱你爱你，夕阳也梦美。我今生有你，唯一这个传奇。我真幸运，有你爱我，每对眼睛也妒忌。要这一世里，唯一。So 这片心醉成一起。爱原来是我，你想过你会这么，你天生这样美，竟爱着我难以负荷。爱人原来是我，赠给我暖暖爱火，暖得心也在醉，情似落霞在飞。我真幸运，爱你爱你爱你，夕阳也梦寐。我今生有你，唯一这个传奇。 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67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55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8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4点，升1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元跌4元，商汤3.38跌2.5，阿里巴巴112.7跌1.8，恒生中国企业78.1升4.6，盈富基金22.48升1毫，新东方在线20.05升2.87，美团201.4跌1.4，比亚迪股份316.6升1.6，吉利汽车18.06升5.6，友邦保险85.5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524，瑞士法郎8.227，澳元5.41，加元6.091，新西兰元4.882，欧元8.204。每百日元对港元5.7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日经平均指数报26,561点，跌243点。港金报17,030元，系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42美元，卖出1,82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几宗嘅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水泉澳村。重复多次，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水泉澳村。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快线。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至于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的坏车都是清理好的了。现在观塘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维园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上桥位慢线的坏车同样拖走了，这一段嘅维园道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咁为咗要配合庆祝回归嘅活动，咁有以下嘅交通安排噶。喺港岛区，由而家至到听日嘅晏昼两点钟，湾仔北多条嘅路段系需要封闭，包括博览道、中环湾仔绕道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同埋分域码头街。另外，铜锣湾嘅大 球场径咧，亦都系封闭。喺新界方面，科学园嘅科研路、部分嘅科技大道东同埋科技大道西咧，都系封闭。港铁方面，会展站今日会关闭噶，预计去到听日晏昼嘅两点钟先会重开。会展站今日关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交通是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近住政府大楼一带比较挤塞，应该是近住税务大楼一带比较挤塞。在九龙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屈地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排到海丰园噶。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去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一间市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果栏。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补充翻啦，头先咪讲坚拿道天桥去洪隧，跟住时代广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嘅，咁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之前咧，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湾仔庄士敦道36-42号联发大厦、湾仔轩尼斯道231号怡明阁、铜锣湾如心酒店5楼、铜锣湾如心酒店职员餐厅、深水埗丽阁村丽阁商场地下17-19号铺、荷里活冰室、牛头角淘大商场二期地下 G208-G209号铺、豆浆大王、长沙环元洲街350号、加一地下1-3号铺、八月茶室、元朗广场1楼、165-166同埋179-180号铺、吉野家，同埋元朗教育路29号地下 C 铺、一番日本料理。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咧同爸爸讲：我今日咧上堂食嘢俾老师发现咗，老师咧要我拎出嚟同其他小朋友一齐分享。 小明爸爸就问啦：咁你有冇攞出嚟啊？ 小明话：冇啊，我冇咁多鼻屎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薛，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陈明喜。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 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今日6月30号，咁有啲嘢发生緊嘅。居安抗疫热线新安排，民政事务总署居安抗疫电话热线呢 ,1833019,1833019, 今日开始呢全日24小时运作，更改为每日早上7时至晚上11时。会增设电话录音功能，方便市民呢服务时间以外呢留言，再由热线人员呢喺第日跟进返嘅。居安抗疫热线呢会继续提供支援啦、协助啦，同埋按需要将个案转介俾相关部门跟进嘅。好，风骚快活人呢星期四就有呢一个环节。 爱好系列。 好啦，咁今日爱好系列咧就一首正能量的歌曲啊吓，所以就我记得我哋以前都曾经有过呢一个嘅 topic 啦，同大家去分享嘅。我觉得嘅就系话，即系耐唔耐嘅话，系需要有啲嘅新嘅力量咧，去为自己再继续打气，重新再出发嘅。 冇错，无论身边发生啲咩事，永远永远唔好放弃呢两个字。 嗯， 就系我第一首送俾大家嘅正能量歌曲，李克勤嘅。我记得网上都有人提到呢一首歌嘅， 希望啊， 两个字，希望，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收到， 明知会系更好嘅。 人流离他方，几番的沮丧，曾尝尽痛苦失望，无人能倾过，哭干了几多，想要把眼泪埋藏。然想起他方中的你，重燃亮我的希望。历尽是沧桑，风霜与凄楚，但我心永未投降。 尽管我艰辛，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 未管那一方，我愿留去闯，洒尽一生的血汗。 茫茫然想起他方中的你，重燃亮我的希望。历尽是沧桑，风霜与凄怆，但我心永未投降。尽管我艰辛，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未管那一方，我愿能去闯，洒尽一生的血汗。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未管那一方，我愿能去闯，洒尽一生的血汗。尽管多艰辛，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未管那一方，我愿能去闯，洒尽一生的血汗。尽管多艰辛，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 李克勤嘅希望吓，咁爱好系列第一首歌曲嘅，跟住就李婆啦。 好啦，咁啊，突然间咧谂起，因为其实每一次拣呢啲歌曲咧，都会希望系从自己曾经有过一啲嘅经验啦，或者有啲嘅故事咧，同大家分享嘅、 嗯。 因为一首嘅歌曲咧，好可能嘅就系同你自己嗰个经验系完全冇关，但系问题系喺嗰阵时候嘅话咧，你会有一啲嘅即系感觉，从呢一首嘅歌曲里面度攞到嘅、 嗯。 突然之间咧，我谂起嘅就话正能量咧，我想起一个我以前嘅瑜伽老师，佢、 嗯、 系一位男性嘅瑜伽老师，我可以讲得嘅就系上过咁多个瑜伽老师当中嘅话，我真系最喜欢佢嘅，系因为曾经我同佢有过呢个咁嘅对话。佢个名叫做 Philip， 咁咧就试过有一次咧要做一个动作，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咧系难嘅，但系佢觉得我做到。咁、其实就系点样咧？将两只脚分开，跟住咧就将个人趴喺个地嗰度。哇！你谂下，其实系需要好犀利嘅柔韧度，你先至可以嘅。咁、我就做到一半嘅时候咧，佢同我讲，我一记起佢同我讲嗰啲嘢吓，跟住要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Philip 佢同我讲啦，佢就系话再试下，再试下，落低啲，落低啲，你系得嘅。咁跟住我就同佢讲，我就话唔得，因为好痛。咁跟住佢就系话痛好好啊，痛系我哋嘅朋友，证明你还活着。佢讲英文噶吓，系啊，佢讲英文噶，佢一个一个字咁样慢慢喺度讲，所以我系好记得喺个脑里面嘅。 好感动喎、 啊，系咪好感动嗰下？我就好激动，我就个痛好好，证明你还活着。 系啦， 佢话证明个身体同你对话，佢同你讲紧说话。咁跟住佢就话，你要拥抱呢一个感觉嘅同时嘅话，亦都要同时相信自己。有边啲嘢唔好勉强，有边啲嘢系可以做到嘅。跟住佢一路讲紧嘅时候，其实佢一路咧都喺度帮紧我噶，我唔知啊，因为佢喺度讲紧嘢。跟住收尾佢就话：你再试下，唔得再修正，得再落少少。跟住突然间讲完之后，佢就话：你睇下， 你已经 到 咗啦，哇，好嘢！ 系咪好感动？ 不如你试下用啲方法教马小强啦。 我有啊， 系啊，咪即系将佢趴到最低啊，即系两只脚擘开，跟住趴地下。 我已经系 我唔想将佢摆喺画面里面 啦。 系啊，跟住身边我就记得佢有讲过，佢就系话好多时候你需要嘅系相信自己，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低估自己。 要相信自己，尽管他们不看好，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说服自己，尽管没有人相信，一定要说服自己。今天过去，今天过去，就让我轻轻睡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今天过去，今天过去，疼痛会过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狂风吹了，大雨洒落，拥抱什么？坚持什么？穿越孤单，只能让空白拥抱我。哦哦、哦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今天过去，今天过去，疼痛会过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 首歌咧非常之有意思啊，因为咧李婆咧，我谂你咧潜台词就系鼓励阿马小文听日唱歌，要相信自己，系咪咁意思啊？ 冇，我都觉得冇， 一丁点都冇，一滴都冇，谂都冇谂过， 一粒微尘都冇。 系啊，你知我点对佢 ？OK OK， 可能到阿马。 Trust yourself， 系 系啊。 Trust 点转 ？Trust 抽十次唔该。 Oh, okay, OK OK OK。Disgusting artist of the world， 相信你自己。 得，收到。 你唱得最难听嘅。 我知道，冇人难得过我噶啦。咁我就已经系即系放心啦，唔会再差落去嘛。 咪 系 咯， 系啊，呢、這个好。 低估 即系每一次都会系有进步嘅。 系啊，每次有进步，系啊。 再修正，我好犀利啊！ 冇错、嗯。喂，头先你讲嘅故事咧，同我呢个故事有啲即系异曲同工之妙。 是不是 嗱、嗯，我讲你听下，我九十年代头咧开始做广告公司，咁嗰阵时咧有啲松毛松翼，嗰阵时咧广告界咧，我哋有一本 magazine 叫做 media 嘅、嗯、英文嘅，咁里边咧有好多广告转工啊嗰啲 message 喺里边嘅，因为出边咧你唔会睇到报纸话边间请人边间唔会嘅，咁我哇嗰阵时心红，我又整封信去。跟住終於 in 到啦，然後係我同大家講過，喺銅鑼灣有一間嘅日本嘅廣告公司嘅，咁啊日本人開嘅嚇，咁、嗯啊、就我覺得當時啊幾傳統嘅，因為個個同事都要著一件寶藍色嘅冷外套翻工嘅， 規定 制服咁。係 啊係啊，即係、啊啊啊、我已經開始啊咁嘅咁樣樣。 广告公司喎、 啊，系啊，我就觉得， 因为广告公司感觉上觉得有啲暗暗沉沉 啊，冇错 啊，嗰阵觉得系咁噶嘛， 系啊，点解咁嘅咧？同埋因为日本人咧，嗱，我唔系话日本人啊，同埋因为佢哋有啲固定嘅客户喺度嘅，因为几廿年嗰啲嚟嘅，咁就都系咁做嘢啦，吓，都系 fax 机嗰阵好兴 fax 机，一定有啲咁嘅嘉宾嘅。坐我隔篱嗰位咧，我哋好似啲课室咁嘅，一个位一个一个位，一行一行咁。坐我隔篱嗰个咧，我从来冇讲过俾大家听，就叫 Michael Lau， 就系一个香港最出名嗰个 figure， 做 figure 嗰个男士，好出名。但当年佢都系识于微时，佢就坐我隔篱嘅。有时我哋倾下偈啊，佢冇咩说话讲嘅，吓佢一个几静嘅人，但系已经有 即系做 copywriter。 我觉得佢 唔系佢系 visualizer。 哦， 系 你咧， 我 copywriter， 佢 visualizer， 我唔记得咗 visualizer 做乜嘢啦。 影像上面嘅嘢咯。 图嗰阵未有电脑，电脑唔系好兴。咁我哋有时即系久唔久倾下偈啊，诸如此类啊，佢好少说话。咁终于有一日咧，我被炒。因为可能做得不好啦，点解你会笑嘅？ 唔知啊， 几耐啊做咗？ 唔系好耐，可能 我谂你唔系好融入嗰个文化。 半年啦，因为 你都辛苦啊，应该 我好辛苦，因为我做咗五年嘅电视台，已经系啲冇网管嘅生涯，然后去咗广告公司，跟住去咗呢一间要着制服，我已经有即系、就是、有不时未移，跟住炒咗啦。嗰日我记得五点零钟出到嚟，佢望住我。他做了一个手势俾我，即系一个兜、 即系意思，俾人兜咗啊！ 系啊，即系大家收到风啦。咁、我就做咗一个，系啊，咁是难啦。 缩个缩膊头， 系啊， 冇所谓啦， 系啦 ，well， 系啊 ，what can I do？ 咁嗰啲系咪嗰啲系咪？好潇洒。 系啊，然后跟住咧，佢我觉得佢一个几有心嘅人嚟嘅，佢跟住攞一个 workman 俾我，就摆个耳筒俾我听，就系、是、一阵我会讲嗰首歌嚟嘅。咁我覺得哇，係好觸動喎、啊。然後咧，冇幾耐咧，我聽完呢首歌咧，佢俾咗張畫我，就係畫咗我嘅，佢用好我的樣子，就係你個肚腩個特徵，有個肚腩，同埋個 你嗰陣時已經有個肚腩， 有啊，個褲頭紐係解開嘅。即系我， 即系其实一路嚟，佢哋有留意你。 系，佢一解开嗰度咧，佢又写住，即系有个箭嘴，人嗰啲 artist 嗰啲字咧 ，relax。另外一手帮我画住一个揸住个橙渣男嘅，佢话呢个系你大力啲揸啦，然后咧里边就好好嘅维他命喺度，哇一句说话都冇讲。跟住 啲嘢烂咗，但系你面对你讲系营养嚟嘅。 系啦，咁嗰首歌 你不如讲到答半啦，因为你歌你而家得两分钟。 O、okay, K， 好啊，咁我觉得呢个朋友咧就真系几 好劲， 好劲，佢系真系唔讲嘢，佢净系话，佢成日好中意话我，唔知 你仲有冇 keep 啊？嗰张相 冇啦， 啊嗰张样。头发长长的，嗰阵时 Michael Lau， 有 冇聯絡啊？咁而家仲 冇啦，冇啦。 點解唔同呢一啲人 keep 住咧？ 因為佢嗰時未紅啊嘛。 乜你咁係咪衰啦？你 係啊，唔係我真係 有意思，我真係好 有意思 嘅 一個朋友。嗰張畫可能我仲有 keep 住，即係我覺得佢。錯一句説話都冇講，之外俾人炒，然後有啲安慰嘅説話，跟住送一幅圖畫俾我， 感動啊！ 然後已經係即係佢唔會 咩都唔使講啦，係 啊，亦都唔會話佢俾人炒啦，又或者走嚟拍下你得啦，冇事啦咁樣，佢唔一句説話都冇講，我覺得好正，同埋因為咧，我嗰陣時 你會攬住佢喊啊？ 冇， 佢仲要点歌俾你听 喎。系啊，冇真系冇，因为大家比较含蓄啦。点 解呢啲朋友你唔 keep 咧？我真系好嬲你，我觉得。 但我 keep 错你咯，交换人质。 应该 keep 你就唔 keep， 唔应该 keep 你就 keep， 呢个系做人嘅问题，系嘛？ 佢冇 keep 你，不过即系你 keep 佢啫。 系佢话谂住佢要 keep 我嘛，系咪？我从来都唔想你 keep 我，跟住你又要 keep 我，你点解？要咁咧，系咪？ 哎呀， 哎呀，梗系， 但系，即系我响碰到呢个人咧，我真系觉得好有意思吓，因为原来佢可以用图画啊，或者系声音啊，去表达佢， 有 时 有啲嘢 系 尽在不言中。 系啊，我觉得话 说话讲咗出嚟就唔系嗰样嘢啦，系嘛？ 即系佢画我咧，好容易嘅啫，因为面长啊，大肚腩好容易画，但系佢嗰个。解个斧头扭 relax， 同埋揸住个橙揸烂个橙，嗰、那个我觉得好好有，系啊，好有，即系嗱揸嗰个咧，我觉得有意思嘅。如果你唔开心，你咪咁样样。 系佢其实嗰啲解释系佢讲俾你听，定系你自己谂？ 唔系， 你自己谂 嘅 啫嘛。呢啲咪就 系 艺术咯。其实你每个人收到嘅唔同噶嘛。 哦，真系超高，系啊，即系唔使注明嗱。解斧头扭咧就 等 于乜， 我反而会觉得佢揸人只橙嘅就系话，好你今日俾人炒咗，系咪？你会觉得佢就所有嘅嘢好似烂晒咁样，但系好可能嘅他朝上你睇翻呢样嘢系你嘅营养嚟嘅。 哇，我觉得真系好 揾 翻乜 嘅， 乜个捞又好易揾， 好离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七一回归25周年前夕，举行庆祝大会，同新政府就职礼嘅湾仔会展中心一带加强保安。会展半岛自寻日起有封路措施，一带嘅天桥今朝有身穿战术背心嘅便衣同军装警员驻守。警方又截查驶往君悦酒店的车辆，会展中心各个出入口和停车场有8至10名警员站岗。港湾道和博览道一带就架设了铁马和大型水马。港铁会展站今日清晨开始关闭，听日下午2点重开，期间东铁线列车将不停会展站。康文署明晚8点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办文艺晚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预计会有超过700人参加演出。参与演出的人士包括歌星艺人、香港中乐团、香港管弦乐团和香港舞蹈团。表演藝術界精英、來自不同藝術和體育團體的年輕人和合唱團成員等，到時多個本地電視台將會直播。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2周年，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使香港由亂變治，透過特区政府各部门和市民的努力，香港正是踏进由治及兴的康庄大道。邓炳强在网志指出，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国家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两大举措。香港在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和中央全力支持之下，将会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创无限机遇。邓炳强又说，自己作为新一届特区政府团队一员，定必坚持初心，继续积极作为，务实进取，带领好保安局和辖下部门，迎难而上，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的安全和稳定。 南韓新增9595宗新冠確診個案，事隔一日再次降至10000宗以下。除了142宗境外輸入個案，其餘都是社區感染病例。當地累積的確診個案增加至近1836000宗。單日新增死亡病例10宗，較前一日多3宗，累計24547人死亡。現有重症個案59宗，較前一日減少3宗。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上午11點熱帶低氣壓淺巴集結在香港以南大約730公里，即是北緯 15.8 度、東經 115.1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62点，升65点，总成交金额64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3点，升2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9蚊跌6蚊，商汤3.31跌2.57，盈富基金22.46升8仙，阿里巴巴112.8跌1.7，恒生中国企业78.02升3.8，美团200.4跌2.4，新东方在线19.62升2.44。比亚迪股份316.6升1.6，港交所392.2升7.6，吉利汽车18.1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6.62，瑞士法郎0.954，加元1.288，人民币6.695，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4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6516点，跌287点。港金报17020蚊，系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27美元，卖出181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两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重复多次，就係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仲係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还是挤塞，车龙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为了配合庆祝回归的活动，有以下特别的安排的。在港岛区会展站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停用了，合共23条以湾仔北作为总站的巴士路线，还有大约30条途经湾仔北的巴士路线已经改道或者是缩短了路程的了。在九龙方面，佐敦的汇民道就因为都是要配合庆祝回归的活动，介乎香港西九龙站至到柯士甸港铁站之间全线是封闭。港铁方面就会展站今日关闭，预计去到听日下午的两点钟才会重开，会展站今日关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

好，爱好系列啦，咁头先咧，阿咸强哥哥咧就介绍咗呢位朋友啦，咁啊俾佢一个人生嘅少少启示啦吓， 系啊， 咁啊用都点点样个叫学到好多嘢啦吓。 一唔係，即係其實個意思嘅話，即係有一個好有意思嘅人 嘅朋友啦，係一句説話冇同我講，知道我即係俾人炒啦，一定唔開心啦。佢什麼都冇講，只係俾個佢聽緊嘅歌俾我聽， 就係呢一首啦， 就係呢一首啦。 邁步向前 ，Yes， Good Taste，Michael 啦， 佢係 Michael 啦，我哋嗰間公司咧執咗啦，叫 New NS。在銅鑼灣一期每一天我們就在那裡上班 好送給大家今天正能量主題邁步向前 沒錯來吧 今天的路牽阻滿途爭取領前就要敢跨出腳步你既似箭往前跑我也只管拼命追，方向远也是问号。孤单的路，风霜满途，只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你有拼劲继续跑，我有意志继续追。向前与你迈步，能共你同上路，何用你思绪记更高？在我心愿倾吐，成败哪会似有情能？起赶路，清风满途，分担了困，愿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 买咩啊买啊！哎呀，老婆，你唔好每次我要买，你都买俾佢，你真纵坏晒佢啊！ 咁佢唔买嘅话， 父母经常为咗教导子女而争执，可以点样改善呢？ 记得留意丰收快活人时段内的丰收家庭秘笈，请来专家同你讲解家庭和睦的要诀。 丰收家庭秘笈，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好啦，今日星期四亦都系一个月的最后一次星期四咧，咁就会有呢一个家庭议会嘅带嚟嘅节目吓，讲家庭嘅风骚秘笈嘅。 冇错，今日你要讲嘅咧就系话咧，好似有啲咁嘅仔啦， 哎呀买枪枪， 就会啲爸爸妈妈为 喂录音嘅时候，最初唔系讲枪枪， 系啊， 佢话要买，我要买毛公仔， 系我录唔到啊，佢话要买芭比， 我要同佢着裙， 同佢换衫， 咸强又出现， 咸强又嚟啦，喂，我哋可唔可以买翻啲正？正经啲嘢啊！ 我嗰刻我想买公仔， 我借。喂，嗱咁 有啲、 啊、 有啲爸爸妈妈咧就咁样嘅，佢话唔应该性别化啲公啲小朋友。 系啊， 咸强即系唔好话咸强，一个男仔想买公仔，有佢买咯， 中意 玩；女仔中意玩枪，有佢玩，即系咁样。咁因为佢个。个性格先发展得完全面啲，就唔需要一定话唔得，男仔唔可以玩公仔，唔得女仔唔可以玩，即唔需要咁嘅。 明白， 咁咯，即系各有各方法啦、嗯啊。 好，我哋翻嚟啦。 嗯，好， 我好系列。 系啦，咁咧就诶呢一只歌曲咧，我本来咧嗱，我拣咗小风车一只歌、 嗯， 本来就唔系呢只嘅，但我谂一谂下，我又想改呢一只，因为我发觉咧呢一只歌咧都系送翻俾我自己嘅、 嗯。 有阵时咧，即系喺工作上边又好，或者系做人又好啦，你会有好多来自唔同人对你。嘅一啲嘅批评啊， 系 甚至有阵时系攻击啊咁样样，咁如果样嘢咧都好挂住啊，好摆喺心里边又好辛苦嘅。咁我本来咧就拣咗阿小峰姐只叫《人生满希望》，咁、 嗯、 但系头先你一近咗希望啦，咁不如今次我改咗另外一只小峰姐嘅歌曲。嗯、如果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你觉得啲说话系唔需要听嘅，唔好介意啦，我不会卖。啱啱啊，两位， 我想问下边个讲啲说话攻击你？ 嗰、那个 我呢件事我摆唔落。 咸咸地， 你有咩？你够胆咩？ 即系咸嘅， 你 咸啲讲啦。 咸就系代表你系咪 ？Salty 佢。 一丝一丝雨线碎，放肆不敏乱。织出丝巾挂上了我面，遮遮掩掩这个世界阴暗面，不必担心我看了厌倦，我不会话，我不会话，一支一支雨箭飞向四方八面，考考今天我对你信念。雨逼我路，衣衫沾湿也要见你面，我不会怕。哈，谁道约出前前？哈，谁道欲守前前？哈，北风。背我自愿，心中不冰冷，永远不说倦，只知一生贡献我努力，我不会骂、啊、我不会骂。 嘅我不会 mind。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争取时间听下李婆嘅介绍啦。 好啦，跟住我要介绍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其实因为正能量歌真系有好多， 好多 但我觉得咧真系嘅。头先大佬讲得好啱嘅，最紧要系乜嘢咧？系要有希望， 嗯， 同埋嘅就系仲有明天， 嗯， 所以其实将呢两样嘢加埋嘅咧，就系愿望就是明天。 咁就是系咩？就是系咩？ 你中间要黐埋， 等阵我想企起身嚟唱， 系咪？好好听，系咪？ 正呢首正， 罗文先生嘅《愿望就是明天》。 别离在眼前，一声再见，第时又见面，好过那会遇。只因爱大树 ，and 歌，儿女仍仍如。珠串摇透，自觉真的很眼前。愿留住片时，不讲再见。若情意永在，下朝再见。依依在唱这一歌，意情何其温暖，唯求共你歌声中再见。你在眼前，一声再见，第时又见面，好过那会遇。依在唱这一曲，意情何其温暖，唯求共你歌声中再见。 快啲同讲，大家好。 愿望就是明天，世界变化万千，共聚时刻片刻也怀念。 好听， 好听， 好听 啊！ 好听， 好嘢啊！ 好选择， 系嗱，我跟住呢首歌咧，就系充满年青人阳光啊、汗水嗰啲感觉。 乘风破浪， 唔系啊。迪斯歌嚟噶， 迪斯歌， 迪斯歌歌嚟噶， 即系成班年轻人 啊， 系啊，我觉得呢首歌 又你 又 Y 你咪试过咯。 OK OK， 对唔住， 你佢有一次有一次系播 Y M C， 原来咩主题佢都系怼只 Y M C 落去， 咁又啱嘅， 激情又系 Y M C 啦，系咪先？系啊，男人好 man 嗰啲，好 macho 嗰啲又系嗰啲，你有冇播第二只啊？有播。 算啦算啦，有佢有佢， 我解一手啦， 有佢 ，Y M C 啦，有佢。 Dancing Queen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插播插播唔该 啊！咩插播？ 插播啊！ 佢话要 Dancing Queen。 哎呀，第三， 哦第 三，唉，真系世界难捞。 哇！呢首好听啊！ 我都觉得系啊， 呢 Dancing Queen 关咩激励啊？ 我做个跳舞嘅皇后，我哋一定要。几差几废，好似我呢啲冇音乐感嘅， 咁不如播《万恶淫为首》，叫大家唔好唔咸湿。 我又播。 Looking up for faith. 呢隻歌真係充滿激勵人心嘅情懷，令到我哋每一個人都想跳起上嚟，中佢一拳。今日嘅激勵人心正能量，有正能量 DJ 馬小強帶嚟呢一首，好似我哋聽完之後硬曬一個拳頭， 跳舞皇后 阿爸。 好選擇，好選擇， 非常好啊！好 非常好有、 啊、 好點題，好貼題， 係啊，最貼題啊，全日 冇錯。如果你再叫佢播，可能分吉他啊，分得得啊嗰啲咁樣，係咪啊？ 係啊，好攰 啊！其實你本身你諗住係就 YMCA 噶嘛？ 係啊， 係啊， 因為我 個故仔係點嘅？ 是成班同學去 camp 嘅時候咧，我覺得咧，即係最能夠，好似今朝沙啦啦咁咧，呢啲歌咧係最能夠，即係成班人咧，好似 沙啦啦，你識咩？你要聽 有個拍，佢就識拍掌啊嘛， 係啊， 大哈都沙啦啦啦啦。系啦，冇错，就系呢一只啦。 我 好正能量，我哋 歌 系 好咩嘅，我讲 好咩啊， 系啊，好咩？ 喂，但我想听，喂，下次 Peter 教室讲你嘅 cam 有冇啲咩，有啲咩嘢发生 啦？ 喺个帐篷里边，帐篷喐下喐下咁样嗰啲， 带几本咸书嗰啲， 得嚟试过啦。 你由 A 帐篷爬入去 B 帐篷咁样样，下次你 Peter 教室讲， 我哋点提好唔好？下个礼拜下楼教室 点你讲？下楼教室 露营。 唔系啊，系露营偷情，到底呢个故事机 关枪咁。 喂，我系十二点钟，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啦。 去几个钟，前巴逐渐向偏北方向移动，并稍为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随住前巴继续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本地风势会在今晚逐渐增强。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与浅巴相关的外围雨带已经影响本港，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今晚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吹强风，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01点，升4点，总成交金额68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3点，升2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8.8跌6.2，商汤3.29跌2.59，阿里巴巴112.8跌1.7，盈富基金22.4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77.9升2.6，美团200.4跌2.4，新东方在线19.42系升2.24，比亚迪股份315.4升4毫，吉利汽车18.2升7.2。港交所390.2升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52，瑞士法郎8.226，澳元5.408，加元6.089，新西兰元4.88，欧元8.2041。每百日元对港元5.7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8。日经平均指数报26,424点，跌380点。港金报17,020元，系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22美元，卖出1,81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嘅。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新田围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最主要挤塞咧都系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近住新鸿基嗰段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政府总部啊。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港安医院。东区走廊啦，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对行道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对行道咯。咁另外喺新界区坑口嘅影业路去翻厚德村方向挤塞，龙尾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咁另外咧，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高埔新村挤塞，车龙排到过咗坳头回旋处。咁继续睇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呢一个嘅庆祝回归活动，咁由而家至到听日嘅下昼两点钟，湾仔北多处地方封路，包括系博览道啦、中环同埋湾仔绕道去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同埋分域码头街啦，都系封闭。咁另外，铜锣湾大球场径咧都系封闭噶。咁喺九龙啦，佐敦嘅汇民道介乎香港西九龙站同埋柯士甸港铁站都系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嘅汇民道啦。喺新界科学园路、科学园嘅科研路啦，同埋部分嘅科技大道东同埋科技大道西封闭。咁港铁会展站今日都系关闭，预计听日下昼两点钟咧就会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天鑽十座、北角百福花園、安福閣、柴灣興民村文澤樓、旺角帝豐皇殿八座、茶果嶺、麗港城一座、東涌日東二村居日樓、屯門大興村興輝樓、馬鞍山錦英苑錦二閣、柴灣小西灣村瑞龍樓。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如今别来无恙是令人欣喜的重逢，了吗？让音乐穿越我哋嘅回忆。 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回否相聚，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 星期六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魏炳郎阿郎恋曲。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乌尔都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Urdu. حکومت تمام اہل افراد کے لیے COVID-19 ویکسین مفت فراہم کر رہی ہے. اہل افراد مخصوص کلینکوں، ہسپتالوں، موبائل ویکسینیشن اسٹیشنوں یا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ویکسین لگوا سکتے ہیں. جو لوگ ویکسین لگوانا چاہتے ہیں انہیں جلد از جلد اپوائنٹمنٹ لینی چاہیے اسی دن کے ٹکٹ منتخب کردہ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خاص اہل افراد میں تقسیم کیے جائیں گے حکومت اور ماہرین کی کمیٹیاں کووڈ 19 ویکسین کے محفوظ ہونے کی نگرانی جاری رکھیں گی ویکسینز آپ کے جسم کو بیماری کے خلاف بہتر طریقے سے لڑنے کے قابل بناتی ہیں وائرس کے تولیدی سلسلے سے پیدا ہونے والے خطرے کے تحت آپ کو جلد از جلد ویکسین کی پہلی اور دو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اور تحفظ کو بڑھانے کے لیے ویکسین کی تی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زندگی گزارنے کے عمومی طریقوں کو بحال کرنے کے لیے یہ انتہائی اہم ہے مزید معلومات کے لیے اس موضوع پر مبنی ویب سائٹ ملاحظہ کریں www.covidvaccine.gov.hk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两个节目第三个钟头啊，12:13啊，今日咧有个全新嘅环节推出，叫做《风骚家庭秘笈》，咁到底系关于乜嘢嘅咧？不如我哋马上请个嘉宾出嚟先啦， 《风骚家庭秘笈》，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冇错啦，今日我哋嘉宾咧就系吴绮琴女士，系 Rachel 嘅 ，Hello， 你好， 早晨老师，早晨， 你好，你好。 系啦，咁今日我哋想讲嘅话题咧，就如果大家有听我哋嘅一个宣传声带咧，都有听过噶啦。 我想卖唱唱， 卖俾佢啦，你要边把？ 梗系唔好啦，仲卖佢啦，咁样样吓。 系啦， 点解买支枪会仲卖我咧？ 其实咧喺管教仔女咧，我谂作为咧家长嘅 Michael 应该会有更加呢一方面嘅嘢啦。 系噶，嗱，不如咁啦，今日咧我哋同阿 Rachel 倾偈啦，咁我哋一阵间会将啲问题咧向佢咧请教啦，寄俾佢啦。咁都问翻咧阿 Rachel 其实咧嗱，家庭治疗师啦，因为吴绮琴女士咧家庭动力创办人、婚姻及家庭治疗师。其实家庭如果用治疗去形容咧，系咪通常系要有问题出现啦，定系或者点样？一般家庭需唔需要？ 即系嚟揾你， 系啦， 系啦，咩时候嚟揾你？ 嗱，其实即系家庭关系咧，其实如果我哋重视嘅话咧，咁我哋都应该时常都系即系自察住究竟我哋大家相处开唔开心啦，咁样样。咁我哋唔係一定用一個問題嘅即係角度嚟到睇嘅，我哋即係家庭係對每一個人嘅成長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啦。咁我哋如果喺家庭裏面我哋能夠相處得開心嘅話呢，其實係對我哋成個人生日後呢係有一個好長遠嘅影響，一個好長遠嘅正面影響。同埋我哋今日講緊正能量嘛，呢啲就係同俾我哋產生正能量嘅動力嚟嘅。咁就嚟自我哋嘅家庭關係嘅。咁所以其實有時話即係以往我哋即係中國人嘅觀念就係、是、家丑不出外傳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隨住我哋嘅社會比較開放一啲啦，咁我哋就即係感覺到，即係我哋亦都個知識要再多嘅時候，我哋知道即係家庭關係對我哋人生原來咁重要嘅話咧，咁我哋有啲乜嘢嘢咧，我哋應該係要及早去處理或者及早去檢視一下啦。咁同埋即係亦都咁講啦，即係我哋嗰個嘅即係家庭關係咧，其實。講真亦都唔係容易經營嘅，即係呢個亦都係好老實嘅一樣嘢。因為人與人之間嗰個相處，一直去到一啲咁 close 嘅層面嗰度咧，即係我哋唔係 high and by 嗰種嘛，我哋係每 日 生活啦， 係 啦，即係除咗衣食住行，我哋仲有好多思想，我哋要將處理事情嘅方式，甚至我哋去到管教仔女嘅時候，即係再多一個層面嘅時候，咁我哋點會冇衝突呢？即係話，如果我哋將呢啲嘅衝突同埋呢啲嘅不協調咧，係變成我哋人生嘅一部分，好正常嘅部分嚟講嘅話咧，咁我哋根本就覺得呢啲唔係問題，呢啲係一啲常態。 冇錯， 而呢啲常態，我哋就係、 就用一個正面，用一個平常心去，我哋快啲去 化解佢，解決佢， 係啦，化解佢，冇錯。 嗱，不如咁樣咧，頭先咧，我哋喺麥後咧，啊 Rachel， 我哋幾個主持人都有傾翻，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啲爸爸媽媽如果無論咩事都好啦，嗌交上嚟咧，其實對我哋咧都有一個幾負面或者唔開心嘅影響。 係啊，只需要話大聲啲咋，你唔知佢哋兩個係鬧交，或者可能係爸爸媽媽鬧交，又或者佢就係爸爸媽媽管教我哋都好啦。其實咧，作為仔女嘅話，係真係完全唔識處理嘅， 好無助啊， 處理唔到啊！佢哋嗌交，你點處理啫？又唔知佢哋咩？有時你唔知咩事，你淨係知佢咧火紅火綠咁一個拍曬台。嗱，不過咧 ，Rachel， 我哋分享下啦。我細個嘅時候咧，咁我爸爸咧，佢有咁嘅習慣嘅。佢如果同媽咪嗌，即係我同我媽咪嗌交咧，佢係會砰一聲。好大力閂門走咗出街，咁你我估佢應該係走去飲酒， 佢逃離現場， 佢飲酒，因為佢翻嚟咧都係撇下撇下啦，面紅紅 嗰啲。哇，咁好唔開心喎、 啊！係啊， 咁樣排 嗱又咁講，如果你走咗出去，咁咪停止咗嗌交咯，因為你出咗去啦嘛。 係， 但如果你 stay 喺度咧，可能仲衰、啊，就會升温嘅咯。即係我而家睇翻，我同你咁諗。 但係佢唔好飲酒翻嚟啊！ 係啊， 因為佢 因為你出咗去未解決噶嘛。係 啊，翻到嚟可咪又係脱離。 你哋有冇試過啊？阿 Rachel， 我哋分享下。马小强 嗱，我试过一次咧，好印象深刻嘅咧，就系因为我哋住屋村啦，地方比较细，咁嗰阵时个家姐咧比较大啦，可能十七八岁啦，咁啊夜晚佢倾电话，啲少女一定会有倾电话噶啦，但系咧嗰阵时又可能由十一点倾到夜晚一点钟，倾电话嗰啲声咧就系、是。即系你如果你瞓觉嗰时咧，好困扰，系啊！终于爸爸忍唔住出嚟，冲出嚟，啪揿熄个电话，好大件事。即系嗰时夜啦，一点几，我哋细路仔，哇！即系喺呢啲咁嘅时间段咧， 但系你爸爸咁做咧，一定反面喎，你家姐。 系啊，所以我阿妈又冲埋出嚟咯，即系又话佢啦。哇！你点解咁？ 呢个咪就好似我哋今日主题就系、是、为咗教仔女而起嘅争执咯，系咪？ 同埋因为佢话咧，已经唔系第一次咁样吟喺度讲电话啦，佢真系忍唔住，因为佢系嗰啲好怕有性骚扰嘅人，佢要瞓觉就瞓觉。 其实如果听咁样讲嘅话咧，三方面都辛苦 啊， 仔女又唔知应该点样做。系咪啊？爸爸妈妈嘅话，好多时候有时候会听到嘅就系话黑白面，有冇听过？ 有 一个就永远系做好人嘅， 一个 就永远都系做坏人嘅。即系呢啲嘅会唔会系一啲即系大家都需要大家倾倾嘅一啲嘅问题咧？ 系啦，请教啊 ，Rachel， 麻烦啊 Rachel 同我哋分享。 譬如话讲电话呢个 case， 我谂。将来可能都有其他小朋友都会面对嘅，讲电话，然后爸爸冲入嚟，哇！你咁夜仲唔瞓啊？卜卜卜咁样，吓点样处理好咧？ 嗱，我谂你讲电话呢、这个，即系呢个情况咧，其实即系第一就系话个小朋友，即系能唔能够即系考虑到其他家人嘅需要啦。我谂唔净止系个小朋友啦，即系任何人可能系一啲。某一啲時段可能係講電話或者做一啲嘢咧，可能都影響其他家人嘅。咁即係首先話大家佢哋能唔能夠有一個良好嘅家人嘅關係，令到佢哋每一個人咧，佢哋都願意係為到即係除咗自己嘅需要之外咧，佢哋係會願意考慮到其他家人嘅需要咧，嚟到作出自己嘅調整先。咁呢個其實你都係歸即係都係回歸翻去家庭關係嗰度嚟到睇嘅。 嗯。 即係呢個係最基本嘅，去翻嗰度嘅。如果譬如話好似即係點解我咁中意講電話咧？咁有時即係我呢個係我嘅需要啦嚇。咁而我冇理到其他家人，係因為即係我覺得佢哋都冇理我啦，咁我都唔使理佢啦。咁有時就係會有呢一種咁樣嘅情緒嘅狀態， 有呢個情緒㗎。 但係 Rachel 啊，頭先佢爸爸如果咁樣 pop 一聲走出嚟，強行。禁熄个电话，系唔系咁样好似又会斩嗌交咧？系咪应该有好啲嘅方法去令到佢改咧？ 当然就一定即系话大人嗱，即系嗱，我哋喺一个家庭里边咧，其实我哋都有一个 power difference 嘅，即系有一个权力嘅分别喺度嘅。咁通常即系爸爸妈妈嘅权力就比较高啲啦，系嘛？咁啊仔女就通常系即系顺从一啲咁样样啦，即系或者系父母真系要阻止嘅时候，咁仔女就要即系冇法去听啦，或者佢一跳出嚟揿咗呢个电话咁样，咁你冇法子，咁你个愤怒就藏喺心里边，咁但系你就会喺其他嘅地方咧嚟到射翻出嚟咧，嚟到反击翻嘅，即系好多时候呢啲系啦会报复啊，即系呢啲就。 就會將嗰個關係繼續惡化落去啦。咁、但係如果即係父母如果係知道其實好多時候嗰個解決嘅問題唔係淨係話阻止佢傾電話，或者係限佢喺咩時段要傾啊，過咗呢個時段咧你唔好傾啦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好行為方式裏面嘅處理方式。即係比較表面嘅，咁其實唔係唔可以，不過咧未必係真正解決到個核心嘅問題。咁、但係如果要解決到核心嘅問題咧，我哋的而且確係即係可以係要同個小朋友或者係同仔仔女女去講、啊，其實即係點解要即係傾電話，其實有咩需要咧？咁係咪？是不是有好多嘢其實佢覺得其他人係冇關心到佢呢，或者佢有好多好多發生嘅嘢佢需要同人哋去宣泄一下呢咁樣。咁、我諗喺好多嘅其實我哋去返嗰個底層嘅 needs 嗰度即係佢嘅需要嗰度。 即係點解佢要不停講電話呢咁樣。 係啦係啦，咁其實我哋呢度先至係可以處理到核心嘅問題。咁、就算話哦佢嘅 needs 係是不是我可以跟他 spend 那麼多個 hours 跟仔女聊天呢，那很多時候父母是 不做不到的，這些的而且確很實際的問題。但是起碼如果我們明白啊，你有這樣的 needs， 我有這樣的 understanding， 而我能夠 validate 你這個 needs， 啊你真的我都有些需要去 跟 你的朋友去聊天、那變成我們大家起碼是大家 on the same ground， 就是說你的 needs是我而家去 understand， 而我亦都覺得我係覺得你呢個 need 咧都係有呢個需要。 明白，即係互相了解多啲，係咪？係 啦，咁然後我哋就會話啊，不過如果你幾多點鐘之後講咧，咁可能啊會騷擾到媽媽啊，或者會騷擾到我喎啊，咁我哋可唔可以調校一下咧？嗱、咁喺按呢個 same ground， 即係大家有呢個 understanding 嘅時候，我哋再去講到嗰啲時間嘅調節啦、條件上面嘅調節，就去翻個行為嗰度嘅調適咧。咁、大家嗰、即係嗰個合作咧就會好啲啦。 同埋咧，我覺得咧，可能咧，嗱，我唔係批評你爸爸嚇，不過即係我覺得，如果任何爸爸都好啦，佢早少少同佢講嗰個唔方便，喂，你咁樣會影響人，而唔係話忍咗幾次，可能佢最初諗住，我忍下啦，越忍咧自己唔開心，於是先有後來咁激嘅行動，撳熄佢電話咯，係咪？即係如果你第一次見佢夜講電話，早啲出聲。嗱，佢又唔會咁猛，咁早啲講完就唔使有後來幾次添咯。我就覺得係咪咁啊？係 嘅， 係 嘅，即係好多時咧，我哋忍咧。到最後咧，就係幾倍咁樣 發翻出嚟， 係啊，都會爆嘅， 係啦，即係爆咗咧，仲難以收拾嘅。咁所以係啊，你覺得啱？ 阿 Rachel 啊，同埋咧，關於我爸爸，如果嗌交佢走出去，係咪都係一個好嘅叫冷靜落嚟嘅方法？ 因為話 time out 嘛，有時有呢個講法，係咯，係嘛？ 其實咧，你頭先即係梁繼章講嗰個例子咧。其實就產生了一個 silent tension 在屋企嘅，即係呢個 silent tension 咧，其實有時比鬧交咧嗰個殺傷力仲更加嚴重 咩？ 係啊，係啊，嗱，即係咧我嗱小朋友咧喺父母嘈交啊，無論佢哋因咩原因都好啦，即係小朋友都係比較被動嘅，即係我哋即係好似你哋頭先講，我哋解決唔到佢哋嘅問題啦嚇，就算 even 個原因係喺我哋身上又好，唔喺我哋身上又好啦，咁佢哋都係即係比較大，佢哋係大人啊嘛，係咪？咁我哋點樣去處理咧？咁我哋都係比較被動，咁但係即係呢個就係要即係父母嗰度要落一啲教育嘅功夫落去咯。其實我哋要讓父母去知道咧，其實小朋友即係點解我哋咁緊張要教小朋友咧，都係因為我哋想小朋友成才啫嘛，係咪？咁但係我哋要讓小朋友成才，想去做一個好人啦，嚇，想做即係想去發育得良好，或者係思考係良好咧，健全啦。成熟啦，咁其實我哋要有空間，要俾個腦部咧係有一個平穩，有一個安定咁去發展先得嘅。即係呢個咧係我哋喺個腦裏邊咧係嗰個生存嘅機制嚟嘅。其實我哋嘅腦係一個 relational organ 嚟嘅，佢係一個關係性嘅器官嚟嘅。即係話我哋嘅腦嘅發展咧，其實係安定於一種安穩嘅關係裏面咧，我哋嘅腦部嘅發展咧係會更加順 好啲嘅， 順 同埋好啲嘅。 嗱，如果咁講法嘅，可唔可以簡單啲去講下嘅就係話，其實父母有多時候有啲嘅爭執，或者係有啲嘅管教上面嘅任何嘅問題都好嘅話，千祈唔可以喺小朋友面前做嘅，或者係應該做嘅，可唔可以就係俾少少嘅一啲 tips 我哋咧？ 但我諗即係個衝 突就一定是不要在仔女面前一些这么大的冲突啦、即是我们譬如说怎样控制我们声浪啦，我们的语气啦，我们说话的内容啦，即是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要留意的。 但是就不要走了去，是吗？即是其实就是不要走了去。 走咗去嘅話咧，其實我哋細路仔一見到嗰個情景咧，其實我哋覺得有一種 abandonment 啊，嗰種嘅氣遺棄喺度。 我咁我點啊？咁樣 係啦，就製造咗個 silent tension。所以咧，就算我哋真係話我哋有啲做法，我哋可以話咁好，而家我哋停一停先。但係我哋依然咧留喺嗰、那個環境裏邊，留喺屋裏邊，係俾小朋友係見到我哋嘅，然後讓我哋。慢慢去冷靜我哋嘅情緒，讓我哋即係可能係稍微轉咗話題，其實都可以嘅，即係將我哋暫時轉咗話題先。 食個西瓜先，一陣間先講，咁係咪？ 係啦， 危險啊！攞個西瓜刀出嚟，唔好啊！ 然後係啦，咁最緊要咧，即係讓個小朋友感覺到嗰種安穩，即係話你依然喺度嘅，你唔會話因為你哋一鬧交咧，你就遺棄我啦，要我啦。 知道， 好難受嘅感覺。 係 啦，好， 多謝賜教嚇。嗱，咁我哋揾個機會再有時間再經過。今日多謝曬 Rachel 同我哋講咗呢個家庭和睦嘅東西嚇。 唔該曬， 拜 拜， 拜 拜。 風騷家庭秘笈， 民政事務局 家庭議會， 香港電台第二台全力推動。 不过都系好多嘢咧，即系嗱，即系咁讲啦。做爸爸妈妈头先阿 Joy 问我有咩嘅感受？做爸爸妈妈嘅感受就系、咧，第一我哋冇学点样做爸爸妈妈，冇 menu 噶嘛，生个小朋友冇 menu 啦，揿呢个掣佢就收声，揿呢个掣佢又会乖，冇噶嘛。即系人同人之间咧，会基于好多性格上，譬如爸爸嘅性格系点，妈妈嘅性格系点，小朋友性格系点，大家再去沟通，或者系从一次嘅错误咁。譬如我试过，我真系我犯过好多错嘅。例如话有一次我发脾气，掉咗我仔嘅玩具落垃圾桶，砰咁样。因为佢我唔记得，其实我连咩事都唔记得啦。我只系记得我嗰日咧好受不受控制啲脾气，咁我就你激我啊嘛，掉咗啲玩具咁。我自己后来咧好后悔，咁啊执翻。然之後同佢 say sorry， 咁樣咯。咁我諗真係 佢會從你身上學到呢啲嘢。 每一件事去學習，但係要耐唔耐反省下自己，到底我咁樣做會唔會過一條線咧？會唔會太惡咧？或者發啲唔應該發嘅脾氣咧？咁， 會唔會話其實講緊嘅就係家庭關係？頭先阿 Rachel 有講到呢四個字啊，嚇，係咪其實好緊要嘅？就係我覺得大人嘅話係一定會係嗰個比重係會再重 啲。梗係啦，佢主動㗎啦嘛，所有嘅 power 喺佢度。 係啊，即係頭先 Rachel 話齋，權力係冇錯嘅，爸爸媽媽係有。好似有無上嘅權力，我撳咗你個電話，或者我抌咗你個玩具。但如果太過濫用呢一樣嘢咧，咁即係我就覺得唔係咁好。 但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好容易咧，一嚟就去否定人哋去做嘅嗰一樣嘢嘅話，就梗係唔啱啊，或者係點樣？反而嘅就我諗係。當時嘅情緒，若果係即係正如頭先阿大佬咁樣講嘅話，控制唔到嘅唔緊要，但係之後點樣去再同佢溝通翻，去再去補救翻嗰件事嘅話咧，我覺得都係重要嘅。 明白， 好，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我哋呢一個嘅環節嘅話，又可以再學習多啲啦。 嗱，我哋就唔好話食西瓜啦，因為危險啊，食雪糕好唔好啊？你做乜嘢又秒我、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低气压浅巴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今朝集结喺香港以南大约700公里，预料会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又話，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下午6時之前維持，預計今晚風勢會增強，到時天文台會考慮發出3號強風信號。七一回歸25周年前夕，舉行慶祝大會和新政府就職禮的灣仔會展中心一帶加強保安。會展半島自昨日起有封路措施，一帶的天橋今朝有身穿戰術背心的便衣和軍裝警員駐守， 警方又截查驶往君悦酒店的车辆，会展中心各个出入口和停车场有8至10名警员站岗。港湾道和博览道一带就架设了铁马和大型水马。港铁会展站今日清晨开始关闭，听日下午2点重开，期间东铁线列车将不停会展站。有获邀出席庆祝回归25周年活动的全国政协委员和立法会议员话，今次安排混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话，有工会成员收到邀请函的时候已经过了闭环管理期，因此无法出席有关活动，促请当局总结经验。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亦都认为今次安排好混乱，出现不少甩碌情况。有人今朝才收到通知要入住检疫酒店，他和很多同事都感到失望。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2周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使香港由乱变治。透过特区政府各部门和市民的努力，香港正是踏进由治及兴的康庄大道。邓炳强在网志指出，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国家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两大举措。香港在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和中央全力支持之下，将会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创无限机遇。邓炳强又说，自己作为新一届特区政府团队一员，定必坚持初心，继续积极作为，务实进取，带领好保安局和辖下部门迎难而上，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的安全和稳定。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热带低气压浅巴已经增强为一个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浅巴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710公里，即是北纬16度、东经115.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过去几个钟，浅巴逐渐向偏北方向移动，并稍为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随着浅巴继续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本地风势会在今晚逐渐增强。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3号强风信号。与浅巴相关的外围雨带已经影响本港，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今晚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吹强风，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02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69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3点，升2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蚊跌6蚊，商汤3.28跌2.6，阿里巴巴112.8跌1.7，盈富基金22.42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77.88升2.4，美团200.2跌2.6，新东方在线19.36升2.18，比亚迪股份314.8跌2毫，吉利汽车18.26升7.6。港交所390蚊升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6，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9，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45，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35点，跌369点。港金报17,0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4美元，卖出1,81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系、哦，天man，你喺建筑工地入面做嘢噶、哦、啊？其实咧，香港天气咁热又潮湿，长时间喺户外做嘢真系好辛苦啫。你啊，或者你啲同事工友，又有冇试过中暑啊？听人讲咧，中暑嘅话咧，嗰阵时系神志不清噶，系咪真噶？ 嗱，中暑嘅症状点止神志不清啊，仲包括皮肤干热、全身痉挛，甚至乎不省人事添啊！ 师傅，我问你咩？我问紧 Kim Man 啫，做咩抢答啊？ 喂，咁我以前都喺工地做过几年啊嘛，呢啲嘢我都识噶。 系、哦，唔怪得知你讲得咁啱啦。 你都未答我问题啊 ，Kim Man， 问紧你啊，我问紧咧，你或者你啲同事啊、工友嗰啲有冇试过中暑啊？ 诶、欸，梗系 乜嘢啊？唔系你答啊，师傅，我都系问紧 Kim Man 咯、哦。嘿， 梗系冇啦，因为咧，我哋喺咁酷热嘅环境下工作咧，我哋有预防中暑嘅措施噶。 吓，咁即系啲乜嘢啊？讲嚟听下得唔得？ 首先咧，系从工作环境入手嘅，例如啦，要尽量避免喺猛烈嘅太阳下工作。可以嘅话咧，应该架设临时上盖，例如太阳伞去阻挡直接照射嘅阳光或者辐射。管工咧，亦都应该分隔工地内嘅高温设施，减少热力散发到其他工作地点，尽量减少对工友嘅影响。 哦，嗱，咁好简单啫，可唔可以喺工地嗰度摆啲风扇啊、冷风机啊，等啲工友咪舒服啲咯，唔得咩？ 诶、哎，梗系可以啦，喺适当嘅情况之下咧，承建商啊应该考虑加装通风又或者系空调设备，增加空气流通量啊嘛，将热空气同湿气排走。 工作环境可以调整啫，咁工作时间系咪都可以调整先？嗱，例如咧，将啲体力要求高啲嘅工作咧，就安排喺较清凉嘅时段去做，咁样唔得咩？ 讲得啱啊！除咗将啲体力需求大嘅工作安排喺比较清凉嘅时段去做，管工咧仲可以鼓励工友多啲使用辅助机器工具去做嘢，减少工作上嘅体力需求。 哎呀，喺啲阳光猛烈嘅日子啊，管工啊，其实都要多啲安排工友喺啲有遮阴、比较清凉啲嘅地方嗰度休息。啊，另外都要采取咧轮班制度啊嘛，咁样都可以减少工友啊暴露喺酷热环境嘅工作时间嘅。 哦，唔使暴晒都系好嘅。嗱，但系天气真系热噶嘛，咁热嘅情况下喺户外咧，就算企喺禅缝下面咧，都搞到成身汗啦。 所以咧，工友着咩衫开工咧都好重要噶，一定要拣啲浅色、松身嘅裤。一来浅色嘅衫裤咧可以减少热能嘅吸收，而松身衫咧就有助汗水挥发，帮助散热。但系要注意、哦。过于松身的衫会被机器活动部分缠住，所以更加要小心。 咁啊，咁除了一些合适的衫裤开工 ，Kimana， 你每日翻工在工地嗰度，咪要买好多消暑的饮品咯，流咁多汗、啊，好易口渴噶嘛。 你所谓嘅消暑饮品即系 哦，私分咪即系嗰啲啫嘛，平时饮开嗰啲啦，即系汽水啊、果汁啊、咖啡、奶茶、柠檬茶之类啦。饮乜唔重要啦，最紧要就系够冻啫嘛。 阿莫咧咁样就唔系太啱啦。嗱，工友咧流咁多汗系要补充水分同埋盐分嘅，但系就唔系靠汽水啊、果汁呢啲，系要选择咧饮清水，又或者系适量饮用含有电解质嘅饮品。 身体有充足的水分咧，系对于预防中暑咧好重要噶。所以咧，工地管理层咧或者管工咧，必须喺工地提供足够嘅清凉饮用水，等工友咧可以随时饮用。而工友咧亦要多饮水，千祈唔好等到个口都干晒，觉得口渴先去饮水。 咁工地会唔会定期都有啲讲座提醒下啲工友点样预防中暑噶？ 当然有啦。我哋公司将工友嘅安全同健康摆第一位嘅，提供适当培训嘅讲座当然唔少得啦，一定要教佢哋要多啲留意自己有冇出现中暑嘅初期症状，有嘅话咧就要即刻停止工作嘅活动，同埋话俾主管知，等佢可以立刻跟进。工友觉得唔舒服嘅话，一定要出声，千祈唔好死定啊！ 啊 ，Kim Man， 你讲漏咗啊！即系如果个情况严重咧，就要即刻送院检查，千祈唔好耽误嗰个治理嘅时间。 系啊，你讲得啱啊！ 诶，会系边个咧？ 哈，今次就应该真系我嗌嗰啲外卖嚟嘅。 你几时落 order 噶？你唔系听紧我哋讲嘢嘅咩？ 诶，我一心可以几用噶嘛 ，Kim Man， 预埋你嗰份嘅，食埋先走啦。 我仲谂住继续去行山添。 唉，食埋先行啦 ，Kim Man。 唉，傻嘅，食完先行，食完之后都两三点啦，太阳晒到正一正先嚟行山，傻嘅咩？到时啊，我唔喺工地做嘢，都中暑啊，第二日先再去啦。喂，食嘢啦，食嘢啦，食嘢啦。 酷热天气下开工，做足准备免晒窿。我系 Kim Man 黄建文。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即安劇之後咧，十分鐘咧，我同阿 Doctor Eric 繼續今個禮拜四傾偈。Doctor Eric， 多謝 Eric， 喂，早晨啊，你哋好， 你好，你好。 今日呢個 topic 好好喎， 係啊， 乜嘢 topic 啊？ 今日我哋就講咧，有乜嘢手術咧，其實係唔應該做喺個狗身上，因為係。基本上是藥束的， 是啊，非必要的手術啊， 明白。 但是呢，我想問 Dr. Eric， 其實這個話題呢會不會都引申到，我不是說一定有，即是會不會某一些的，即是 wet 呢，它是 为咗赚钱，所以就话要做呢样做嗰样咧？因为我哋主人，我唔识得， 唔知噶嘛， 我唔知噶嘛， 带过嚟睇你， 我唔会谂啲唔不必要嘅手术噶嘛。但系当有啲 vet 佢 suggest 嘅时候，系啊，要咁啊，咁是但啦，你话事啦。通常系咁， 系啊， 唔会嘅，唔会嘅。其实呢大堆手术咧，就当有个医生冇即系冇 effort 去做都好咧。其实呢都应该是个客人要求的，客人大多数是啲点样讲呢，贪靓唔要命嘅啲咁嘅人啦、 哦。我知你讲边只手术啦、 我都有啲 surprising 嘅手术你哋冇听过㗎。咁咁大家都听过，譬如剪尾啦。 但你据闻而家啲兽医唔肯做㗎啦，咪一样。 其实最惨系而家唔系兽医做啊，大部分时间咧喺香港咧喺个宠物店咧，即系 BB 出世嗰时咧，就攞把刀锯条尾绑条绳嘅啫。 哎呀， 听过听过听过， 剪耳啦，仲有耳仔啦，系咪 啊？系啊，剪耳啦，系啦，剪耳系两嘢啦。 点解要剪啊？ 尾嗰度咧有一样嘢，你哋未听过咧，有一个叫 tail blocking， 咁啊即系咩意思咧？佢哋会特登剪断个尾巴嘅神经线。 And then 咧，点解 要 咁？想达到咩效果呢？ 条尾就会长期湿噶啦。有啲品种咧，咁样做系话靓仔啲啦。 例如咧，边只品种啊？ 我都唔系好清楚咧，因为我都未做过。 我冇听过呢、這个耳仔，我听过耳仔，我听过耳仔咧。人哋话嗰啲以前有一只 collie 嗰啲叫做牧羊狗咧，系要耷耳先靓咁样样。但我都心口，我都有得住讲，竖起咪竖起咯。咁佢 而家讲紧所有嘅嘢嘅话，其实咧手术点解要做手术咧？就系、是、个就系非必要噶嘛，系嘛？你都系要救命救命嘅时候，你先至做啊嘛。手术 贪靓啊，嗰啲真 系。我毕业嗰阵时，好似人咁咧，我都做咗一个宣誓啦，就。唔可以 do harm 啦、啊，所以就狗都系啦，因为呢啲嘢系基本上伤害只狗， 我都要噶、那個，因为医生系要噶嘛， 有、都要噶， 你都要做呢个宣誓， 系啦、就是 嗯， 所以就所以即系呢啲不必要嘅伤害，又俾整走咗只动物嘅沟通能力啦，冇咗条尾嘅能力啦。系啦，仲有其他嘢啦，大家都咁啊，好明显咧，可能听过就剪声带啦， 吓、啊。剪声带， 腰得噶， 有啊，因为啲狗吠啊嘛，唔俾佢吠啊嘛，嗯， 系啦， 但系佢即系完全下半身都讲唔出唔到声噶， 系啊，只狗就好似成日都咁样噶咋，出唔到声， 哎呀，好难受啊！ 我净系听过咧，同样残忍嘅就系嗰啲电嗰啲狗 collar， 嗰啲我听过，剪声带我真系冇听 過，都好衰，呢、這个真 系 好衰。 剪声带就好明显，再 permanent 啲啦。不过电嗰个都十分之残忍， 嗰、个都系好残忍，嗰、那个都 系。多谢 Eric 啊，头先你讲嘅都系啲狗啦，猫仔咧，我又想问下你嘅意见啦。有啲咧就系话唔中意佢喺屋企度找嘢啦，所以咧 磨晒佢， 掹晒佢嗰啲爪， 系、 啦， 好难受。 這個有兩個 procedure 嘅，其實一咧就你脱爪啦，二咧就係同佢鋸只爪條筋，就唔俾到佢伸爪出嚟。 呢啲係唔應該㗎，我哋而家唔係 呢啲唔應該嘅， 不應該的。 這個特別呢個原因係完全不合理啦，因為你爪爛你啲 sofa， 即係唔係一個合理嘅原因，點解可以？ 因為你買得你帶得貓翻屋企，你預咗係會有呢個可能性嘅，係咪？佢真係要磨佢磨爪㗎嘛。 同埋市面上其實都有啲保護你個 sofa 嘅啲膠膠包住啊，所以都有其他原因啦。所以呢個又唔好啦。OK， 咁樣就多一樣你哋估唔到就係我哋叫 cosmetic dentistry， 即係攞嚟箍牙，為咗美貌。 哦，狗都要箍牙？ 點解啊？ 係啦。因为有啲品种呢就可能佢係啦，因为可能因为佢出 show 又好咩又好啦，就见到佢唔符合嗰个品种嘅标准，不过係争少少嘢咁样。咁样就係即係有几套及或者唔套及都系某一样嘢嘅，係好 stupid， 不过 it's a thing。所以呢就变咗呢就有啲人就会因为咁样呢去箍牙。 但係箍牙又痛苦唔够剪尾嘅，我估系咪呀？ 箍 牙耐啲， 反正都系不需要啦。 系啦，但系不需要啦。只狗对佢冇影响，因为其实只狗我都之前有讲过，就狗啲牙冇乜鬼用嘅，所以基本上咧就系佢食嘢都吞嘅啫，所以系冇原因箍牙。我同你都话有原因去箍牙，因为会影响我哋牙周健康啦。 系同意。 即系不过唔讲人啦，人有做好多好 stupid 嘅嘢嘅。但譬如啦，下一个都系嘅，就系body piercing， 即系。 即系耳环啊，鼻环啊， 有人同狗穿 耳窿， 狗都会有穿耳窿嘅咩？ 有嘅，有人会做嘅，所以呢啲咧都系一个不人道嘅、冇必要做嘅 procedure 嚟嘅。 你讲嗰啲嘢其实全部都系人都会做嘅、哦。 系啊， 即系当咗个狗仔人咁样系嘛？ 系啦，加埋纹身都系啊 ，part 有 狗唔会纹身啊嘛？ 有一个合理嘅原因纹身啦，就系、是、如果我哋譬如捉只街猫去阉咗佢，就我哋会摆一个 tattoo 嘅耳仔入边，嗰、那个就 OK 嘅，因为有个 function 啦，避免 其实佢系剪咗只耳仔个角噶嘛。 嗯， 系染咗个角，不过有外国有好多地方咧都会tattoo 埋个耳仔嘅。 哦， 系啦、嗯，不过咁样就 OK。不过咧，有啲人咧就纯粹做一个美丽嘅，即系可能认为得意啦，就即系直情真系好似人咁纹身咧就唔合理啦。 真系冇听过， 唔好咁啊！ 系啊系啊， 真系离晒谱啊！ 又有纹身师傅肯做 喎，系啦，点解嗰啲兽医又会肯做咧？即系如果啲唔相关嘅， 我谂有呢度有啲 procedure 好多时都系唔系兽医做添嘅、 嗯嗯， 不过喺有啲兽医会即系外国啲落后啲嘅地方啦，可以话、都有人会做嘅、嗯，即系客人会揾嘅医生做，嗰、那个国家又冇呢个嘢啦。好在香港咧、 嗯， 都呢一方面咧就都跟足英國嘅獸醫管理嘅條例嘅、 嗯， 即係唔係 100% 一樣，不過咧就跟得好近嘅，所以呢啲嘢全部都係冇人喺香港做嘅。 係、嗯、啊，咁好啲。 係犯法嘅，係咪？即係唔可以嘅，係唔可以嘅。 你可以話係唔喺我哋個 guideline 入邊唔俾做， 道德上 啦，係啦、嗯。不過你話你可以話，因為冇咩人做，冇人 challenge 錯，就未上過法庭去判嘅。 哦，明白。 不過其實有少少歸咎個原因咧，都係嗰啲咧審。味嘅标准啊，因为我冇参加，我啲狗仔冇参加，我唔知啊。但系话佢啲参加嗰啲狗展咧，正如头先所讲，啲尾又要几长几短，只耳仔又要耷又要食。你做咗呢啲咁嘅 criteria， 呢狗嘅主人又想参加比赛，咪会做呢啲咁嘅 operation 咯？ 要不全中货不对版啊？系咪？ 系咪先？ 唔系咁，如果咁讲法，你系咪应该要改咧？ 嗰啲 procedure， 你記得嗰啲美容嗰啲咧，理論上咧，佢精神係咧，即係揾一個靚個品種靚同埋健康，都、健康都係個應該係一個標準嚟嘅。 係啊， 所以咧就呢啲咁樣隱藏佢啲缺陷咧、 嗯， 而去贏個 show， 其實都即係都一我肯定嗰啲 dog show 都係唔俾你嘅、 嗯， 因為咁樣都係即係唔係真實啦，因為佢想 鼓勵 啲人繁殖得係啦，同埋加埋你想鼓勵下一代繁殖都靚。如果你只狗倒吸，你箍咗牙先至整好靚咁樣。 係啦，我就話呢啲比賽唔應該鼓勵人哋有咁樣嘅一定 選美 咁樣。所以佢哋冇嘅，其實佢哋有應該有都有 strict guideline， 不過呢啲好明顯好難捉咯。 明白， 就有人捉到啦，梗系，不过就其他嘢就有咗呢嘢冇人知噶嘛、 嗯， 所以就呢、這个都系个原因嚟嘅。 其实如果呢个唔健康咧，嗰啲咩接耳猫啊，或者咩短脚猫嗰啲，更加唔应该鼓励啦。 系啊，沟到咁 嘅， 系啦， 嗰啲就唔系手术啦。所以今日就 beyond 今日嘅话题啦。不过咧就你讲得啱啦，短我次次见个短脚猫系好得意，不过我真系好可怜只猫。 系啊，我都觉得系好惨， 好可怜，一世都行唔得快。又唔可以跳躍， 我好清楚，因為我就係短腳人。 唔係咁。 我係一個短腳人，所以我 放心啦，我會照顧你。 我唔需要你照顧我，你只要推我。 Eric， 你笑乜嘢啊 ？Eric， 我講啲真心嘅説話。 嗯，好啦，今日多謝曬 Eric 嚇，咁啊，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唔該曬，拜拜。 好啦，听日公众假期7月1号吓，咁大家开开心心过假期，希望呢个天气唔会太坏啦。 系啦， 听日我哋节目照旧，会有风骚唱不完、 啊、 大演唱等等， 好的， 好精彩啊！ 好啦，咁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够啦，咁啊喺呢度我就再一次希望大家咧，就出边个天气真系变得好快、 嗯， 突然间我哋行出去嘅话咧，又话突然间好落好大雨， 小心， 所以咧小心揸车同埋小心啊！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